即系点咧？你可唔可以简易说明？ 即系我有少买蛋挞， 我哋唔可以笑得太多，因为 冇，好少买嘢， 好似真系从来冇买过嘢俾佢食嘅。 系啊，但系佢嗰 啲有叫你食煲仔饭嘅， 唔系，佢烧琪琪行埋嚟嗰啲样咧，系几得意嘅。即系佢用一啲方法系比较唔系泰国嗰啲，但系又即系奉承咗少少咁样嗰啲啦。 即系你感受到嘅。 感受到，因为其实我坐嘅位又见到一啲高层嗰啲房嗰啲门口噶嘛。 系 即系通常咧，通常经常无意，即系无意识地飘过嗰啲咧。 嗯， 即係希望高層見到佢嗰啲咧，見到有好多，見到有 很多。你咪講我 係啊，唔係梗係唔係啦，係咪？ 都話你高啲噶咯，你唔會咁樣無意識飄過。 唔會，隊長唔會，隊長唔會。 嚇， 隊長做得好，即係好好嘅。 恰到好處係嘛？ 係阿勤咧，阿勤本身就一啲都唔識我覺得佢。 係咩？你真係咁覺得？ 阿勤係嗰啲靠實力嗰啲人嚟嘅。 哇！你咁樣講嘢。 是啊，但是靠实力呢通常呢 方面的实力即是哪方面的实力 即是努力做好每一集的节目、哦、每一秒啊我形容阿勤是做好每一秒添。 所以你哋好憎我就是这样。 是啊冇错啦。因为你是挑战同事嘛。你明唔明啊 ?sorry。 是啊。 咦呢啲好似我哋平时闩埋房门讲嘅嘢嚟。 唔 系我而家想知道。 你唔系叫我讲呢啲咩我唔好意思啊对唔 住。你有冇误解咗会多咗。 不如我哋交返俾一啲有实力嘅朋友自己讲嘅嘢。 是啊因为呢位有实力嘅朋友今日讲嘅嘢非常好听。 佢唔需要俾一盒蛋挞我哋。但佢都可以喺呢个节目度稳占一席位。 是。 好嘛。 好嚟啦。 手下留情独家呈现。世界杯有何辉，无失威。 大家好啊，又系我啊，世界杯何光君。世界杯嚟到八强产生咗六队，全部都好似冇乜冷门。亚洲或者亚洲足协会员国嘅球队就全部出晒局啦。再重申啊，澳洲咧就系大洋洲嘅国家嚟嘅，咁啊好神奇地咧就成为咗亚洲足协嘅会员。咁啊，都出咗局啦。咁琴晚可能大家睇到咧，就拍台拍凳啦，讲紧就系日本最后互射瑞马输俾克罗地亚啦。当时我一路喺唔同嘅空间做直播嘅时候，都一路其实我喺加时嘅上半场咧，当见到克罗地亚都冇得拣啦，要换走摩特力啦，要换走高华石啦，要换走埋比利石啦。其实佢哋80、11、4呢四个球员喺中场、中前场就支撑晒嘅。都要拎出去啦！日本都唔敢去压佢哋，去加速，都系好保守咁踢。咁当时我喺直播里面都不断系咁喺度讲，其实对哥斯达黎加都系咁嘅，占晒优势，但系都唔敢去冲去涌，即系等于嗰个半杯水理论啊！咁你见到两球一个攻一个守向前冲，喺中场球员后卫见到佢哋冲，哇！你见到一个 half chance 半机会，放个长波俾佢涌啊！咁啊，半杯滿水咯！哇，兩個一齊湧啊，未必衝得贏喎！唔好俾啦，吸翻轉頭，猜下先。咁啊，半杯吉嘅水杯咯，半杯水理論啊！咁呢種情況係咪係淨係今次世界盃唔係咯？可能有啲資深啲球迷都會記得啦。2002世界盃當時，哇，又拉卡塔，又拉卡穆拉，又伊拉穆圖，幾好人腳。咁但係去到對土耳其，你知唔知我講緊邊三個嘅嚇？即是中田英秀、中村俊富啊、道本润一啊等等的球员几好人脚啊。但是当时对土耳其在16强的时候保守到不得了，就不敢去闯荡。咁结果就出了局，好嘥嘅。今次都是，其实克罗地亚已经班人锯晒㗎啦，都不敢去加速，都不敢去压。结果踢到互射12码，如果在日本队的角度觉得都空多吉少㗎啦，好问嘅。因为个心理质素嘅问题嘛，咁嗱，大胆啲讲句，又唔可以话保唔保守咧，一定系啱定唔啱嘅，好难讲嘅。睇下你做咩行业，身处咩处境，做啲咩事要点选择，未必唔保守就系一定系啱嘅。咁但系就呢种可能系传统文化啦，你话即系其实东亚都有少少呢一种嘅传统文化系喺大家度嘅，咁啊好难怪话啱定唔啱，但系就好嘥咯。你睇世界杯嘅话。拉遠啲啦，譬如話依家嘅點解以前嘅西德，依家德國好長時間都射身十二碼都贏，就係心理質素強咯。咁但係依家都唔同咗㗎，你睇到依家佢哋可能嘅人口結構多咗移民，多咗移民嘅下一代管理起上嚟，近年其實拜仁慕尼黑呢個 management 嘅問題都好頭痛㗎，多咗好多後生仔嗰個文化生活嗰個習慣啊、觸覺啊、取向啊。

第六五五六七八，因为咧个古仔好复杂啦，我详细我唔记得啦。嗰、那个古仔叫《仲夏夜之梦》啊， 《 Miss Summer Light Dream》。咁咧入边就系唔知又讲一男一女，又唔知咩私奔啊，跟住又有个精灵啊，老豆老母又反对佢哋结婚啊，即系类似系一啲咁棘卡嘅嘢啦。咁就有好多用英文要去表达情绪同埋讲台词嘅戏。 嗯， 大家谂下，我哋平时都系讲 How are you 同埋 Good morning 嘅啫嘛。 Fine thank you 嘛。 系啦，同埋咧，你知莎士比亚嗰啲英文咧？佢其實係相當之深嘅，即係當然我哋已經唔係用原稿嗰啲，即係嗰啲咩刀啊、咩壓啊、咩，我唔識講啦嚇嗰啲。咁佢已經講得啲比較淺白嘅。但係你諗下， 但係似唔似係嗰啲朗誦嗰啲啊？ 唔係啊，有戲噶。 但係你嘅角色係咩啊？ 佢哋演嗰種咧，即係有少少係即係提升咗嗰、那個、 即係舞台劇嗰種啊嘛？你意思係 誇張化咗，同埋。我睇過有啲啊，即係喺電視睇啫，我冇去 theater 入邊睇啦。喺電視睇咧，嗰啲韻係好唔同噶嘛。 嚇、 啊，嗰啲韻啊， 即係朗誦的應有技巧嗰啲。 唔係，即係類似係嗰啲夢啦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 你去邊啊？即係嗰啲嘛。 有少少似嘅。 係。 Dada， 點解你 唔愛我啊？ 係啦，咁樣啊。 嗱，我詳細我唔記得嘅嗱，因為點解咧？仲夏夜之夢啊，佢嗰啲人名啊，其實已經非常之難讀嘅。佢好似係啲希臘定係唔知咩地方咩 Cirrus 啊 ，Hippolyta 啊， 最難讀嗰個咧就已經叫做唔知 Helena 定係乜嘢嘅。 最易讀， 總之你啊最易讀啊，就已經叫做 Helena 啦，好似係叫 Helena。咁另外嗰啲咧全部都係 Theodosius 同埋 Theodosius 嘅。咁你諗下啦 ，Theodosius follow me，let's go 啊 ，I want to 啊 ，do it，escape from my parents。Let's go, follow me， 即系类似呢啲嗱，我唔记得咗我做咩角色，我都系做嗰啲流流罗罗嗰啲 啦。但你有冇爱情线啊？ 唔系我嘅，我记得男主角咧就好似系嗰个风纪队队长嘅，即系当年学校嘅，好似系啊。咁啊，由于个班入边得两个女生啫，咁嗰两个女仔就一个就系饰演唔知暗恋个男仔嘅，同埋另外就系一个被父母阻止结婚嗰个女仔。总之佢两个又有啲恩怨嘅，就话 即系爱情悲剧啊，悲剧啊，直情系悲剧。 哇！我直情咧，我首先咧，我即系佩服咧，当时去演呢啲戏嘅，即系写呢个剧本同埋即系胆粗粗走去演嘅嗰班同学啦，我亦都好佩服当日啊。即係仲能夠啊喺嗰個演出之後啊喺個禮堂度拍手嗰班觀賞嘅同學仔 但係點解要嗰班同學仔嚟觀賞咧？即係淨係自己學校嘅係 佢有啲即係唔知聖誕嗰啲、即係表演嚟嘅，即係總之有個人、你唔係跳舞就唱歌，唔係唱歌就搞劇嗰啲。 牧羊人嗰啲啦。 哇！嗰次真係辛苦到咧，同埋 但係隊長，你之前係冇演過戲噶嘛？即係唔會喺啲劇社嗰度。 唔係佢咪又話咩普陷中心咯？係咪 啊？咁我叫你阿強。唔好吸毒啊！ 吓、 啊，即我都可以讲到、不， 强、哎、 ，please don't take drugs，please don't take drugs，you will die 咁、 即系嗱，因为以前应该系咁嘅嗱，我学校咧就冇去嗰啲咩社练戏啦，但系反而咧喺屋村长大嘅时候咧，咁有一 讲英文 系 咪？ 唔系，一班嘅小朋友咧，其实系练咗系自己唔知嘅，就系、是去即系譬如啲大人喺度，咁咧可能咧，譬如同同学。一齊啦，小學同學又好，或者隔離鄰舍咧，通常間屋冇人咧，我哋就會揾啲遊戲玩下啦。咁即係除咗譬如猜人尋啊、冰竹賊之外咧，其實嗰陣時我細個咧喺葵芳村啊，同啲同學咧都會間唔時玩一啲叫做角色扮演嘅遊戲嘅。 係。 咁呢個係不經意㗎。啊，好啦，我哋今日咧就譬如有三位女同學、三位男同學啊，咁我哋演一場咩戲啊？咁我哋演一場咧就係、 佢通常都系演结婚嘅， 唔系，救护员啊，发生意外之后救护、 人工呼吸 系啦，类似呢啲，即系就有医生啦、个角色， 梗系有护士啦，系啊， 有发生事故啦，咁样，总之系扮医生咯，咁啊真系好认真对戏嘅，系好认真嘅，对完之后咧，即系大家就哦玩完都咁样，咁嗰阵时系练到少少嘢。 喂，但系问题喺边度咧？其实我讲呢件事个问题咧，嗱，如果嗰个剧本佢系全中文咧，系冇问题嘅。我觉得系流畅同埋会自然好多嘅， 即系话你讲 Dada， 你做乜离开我啊？ 喂，要leave me alone 啊，即系嗰啲 do it 系啦。 咁而咧，